恭读马尔谷福音第十三章。耶稣从圣殿里出来的时候，他的门徒中有一个对他说， 师父，看这是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建筑。 耶稣对他说，你看见这些伟大的建筑吗？将来在这里绝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。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对圣殿坐着的时候，伯多禄、雅各伯、若望和安德肋私下问他说， 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发生这些事，这一切事要完成时将有什么先兆。 耶稣就开始对他们说， 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欺骗了你们。将有许多人假冒我的名字来说，我就是墨西亚，并且要欺骗许多人。当你们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时，不要惊慌，因为这是必须发生的，但还不是结局。因为民族要起来攻击民族，国家攻击国家，到处要有地震，要有饥荒，但这只是痛苦的开始。你们自己要谨慎，人要把你们解送到公义会，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，并且也要为我的缘故站在总督和君王面前对他们作证。但福音必须先传于万国。人把你们拉去接送到法庭时，你们不要预先思虑该说什么，在那时刻赐给你们什么话，你们就说什么，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，而是圣神。兄弟将把兄弟，父亲将把儿子置于死地，儿女将起来反对父母，把他们处死。你们为了我的名字，将为众人所恼恨，但那坚持到底的，必要得救。即使你们看见那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，立在不应在的地方，读者应明白，那时在犹太的，该逃往山中，在屋顶上的，不要下来，也不要进去，从屋里取什么东西。在田地里的，不要回来取自己的外衣。在那些日子里，怀孕的和哺乳的是有祸的。但你们当祈祷，不要叫这事逢到冬天。因为在那些日子里，必有灾难。这是从天主创造开始，直到如今，从未有过的，将来也不会再有。若不是上主缩短了那些时日，凡有血肉的人都不会得救。但为了他所拣选的备选者，他缩短了那些时日。那时，若有人对你们说，看，墨西亚在这里，看，在那里，你们不要相信，因为将有假墨西亚和假先知兴起，行异迹和奇事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他们连备选者都要欺骗。所以，你们要谨慎。看，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了你们，但是在那些日子里，在那灾难以后，太阳将要昏暗，月亮不再发光，星辰要从天上坠下，天上的万象也要动摇。那时，人要看见人子带着大威能和光荣乘云降来。那时，他要派遣天使，有四方从地极到天边聚集他的备选者。你们应由无花果树取个比喻， 即使它的枝条已经发嫩，生出叶子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同样，你们即使看见这些事发生了，就该知道它已近在门口了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非到这一切发生了，这一世代绝不会过去。天地要过去，但是我的话绝不会过去。至于那日子和那时刻，除了父以外，谁也不知道，连天上的天使和子都不知道。你们要当心，要醒悟，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期什么时候来到。正如一个远行的人离开自己的家时，把权柄交给了自己的仆人，每人有每人的工作，又嘱咐看门的需要醒悟。所以你们要醒悟，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回来，或许傍晚，或许夜半，或许鸡叫，或许清晨，免得他忽然来到，遇见你们正在睡觉。我对你们说的，我也对众人说，你们要醒悟。